就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。光之中到处可见繁忙的人们，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忽略过。 笑过，恋过，恨过，仿佛是一梦蹉跎，迷惑失落，忧郁寂寞，谁都是凡人一个。溪水还来不及长流，愁到已经断不了情愁，牵手还是放手，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，在花落时结果，期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。凡人一个，溪水还等不到长流，愁到已经缠不断情愁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不如一个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，在花落时结果，希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，在遗忘中不舍，醉心交错，青春大概如你所说，在花落时结果，期望很多，青春大概都这样过。

声将夜幕深深淹没，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，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，凝望你沉睡的执手，吹散苍茫茫烟波，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，我松开时间的绳索，怕你飞

堆积，说不出情真守密，云海苍茫万里，人一缕苍苔升起，松香就散不去，心思如雨尽收集，淹没得如此细腻。 山地，恍然 在路